即係我覺得人如果你唔將唔檢討，即係如果人嘅如果冇一個冇自我反省，冇呢個批評咧，係冇乜進步。我覺得成個國家都係，任何國家如果冇批評冇進步啊， 但係驅散啦。 咁啊，主要咧就想目的咧就嚇咗一啲人咧，唔好再參與。咁亦都有啊，警察援助室裏面講到咧，話和李飛都係幫兇。咁啊，想問啦，咁你200万嘅人上街，200万都係幫兇。 大家好，我係鬱敏。而家呢段時間咧，這個時段咧，本嚟就係鬱敏踢爆嘅直播。咁但係咧，我哋為咗悼念李怡先生，所以咧就呢個時段咧就做一個永遠懷念李怡先生嘅特別節目，係用 My Radio 同埋普羅政治學院嘅名義啊，永遠懷念李怡先生。喺10月5日嘅上午9点，李怡先生離開我哋。在他离世之前那2个星期，李怡先生是在医院，因为他确诊。他的细女在美国，就是赶来台湾，就因为知道他爸爸确诊，所以要来台湾探望他爸爸。另外他的大女呢，稍后的时间亦都在卡加里，在加拿大呢就飞过来。但是就在隔离期间呢，李怡先生就已经离开我们。我记得我一路都有跟李怡先生的细女呢就是联系的，就是在李怡先生在医院期间。我们都知道他那个病情的情况。咁喺琴日嘅上午，大約9点半左右，咁我同李怡先生嘅細女 Tammy 同埋另外一位美國朋友有一個 WhatsApp 嘅群組，咁一路都係大家喺度關注李怡先生嗰個病情嘅。咁喺琴日嘅上午9点半，咁李怡先生嘅細女咧 Tammy 咧就喺群組裏邊咧就話俾我哋聽。李怡先生在半个钟头之前，即是10月5日的9点就离开我们。李怡先生和 My Radio， 我在普罗政治学院的支持者和我们的义工呢，即是个关系都非常之密切的。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，都非常之伤心和难过。对于我本人来讲，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好，是吗？因为他入医院，他确诊入医院，我就一直担心了。上个月16日他入医院，17日我跟他通电话，用视像看到他躺在张病床上，但是当时都是很精神的，因为还未恶化。隔了2日之后我再跟他通电话，他声音呢就已经比较微弱了很多。咁跟住落嚟就冇辦法聯絡啦，因為佢已經入咗呢個 ICU， 咁一路測咧都仲係陽性，所以情況咧都非常之危險嘅。咁所以嗰幾日我都心神恍惚，咁直至到琴日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，即係我成個人，即係我嗰幾日根本都瞓得好差嘅，已經係。咁因為佢86岁。又有慢性病，做过2次心脏的即是装支架的手术。咁我喺美国翻嚟，即系隔离完之后，再过一个礼拜，咁我同我太太就揾佢食咗一餐饭。咁嗰次就系最后见面。咁嗰阵时都系好精神嘅佢。咁就因为确诊，所以生命无常。我哋不舍、难过、伤心。咁但系佢毕竟都系离开我哋。对我个人而言，这几十年来，即是有两位跟我即是理念几乎是一致，同埋又好关心我我最尊重的长辈， 或者前輩，一位倪匡先生，一位李儀先生，在三個月之內，兩個先後離開我們。即是我老實說，我們人生到了這個階段，其實很多時候就是，會聽到朋友的死訊，那自己也都在人生的最後階段的下半場，是吧？人終究都是要有一死，是吧？但是你都是不捨和難過，是吧？就是倪匡在他離開我們之前，大約三個月左右，我還跟他通了個電話，講了整個小時，他是很豁達的。在2018年的時候，就我做召集人，就搞了一場飯局，其實飲茶的中午，咁啊，遷就倪匡先生就喺北角啊雲港城嗰、那個左派集中營啊，啲人話，咁啊有李儀先生，有蘇更哲先生，有陶傑先生，加埋我，陶傑當時仲講笑，哇大佬我哋嚟咗紅區喎，係嘛？香港五個反共文人嚟咗黃區，好容易紅區好容易一鍋熟噶咁樣。一鍋熟就冇，而家走咗兩個啊！咁所以對我嚟講，呢啲係一種苦難咧，亦都係一種歷練啊！但係真係好難過，好傷心啊！咁呢個節目咧，今日主要就係講李儀先生同我哋 My Radio 同埋普羅政治學院啊，過去一段好長的時間，十年八年，關係都很密切的，所有我們的活動他們都來參加的，幾乎得閒的時候，是吧？我們又幫他出過書，是吧？那我在議會上面，就是很多言行，那他都非常之支持我的，也都寫過很多文章，那關於我和他個人，或者我對他的離世，我的感受，那我就會寫一篇都頗長的文章。那其實我都沒有打算寫的，但是因為他的回憶錄呢，就被台灣一間出版社，印刻出版社負責去出版他的回憶錄。那印刻的總編輯呢，初安文先生呢，就昨天打電話給我，他希望呢，我在印刻雜誌嚟緊要出版的那本印刻雜誌啊，即係嚟緊呢一期啦，就寫一篇即係唔係悼念嘅文章，而係講李儀嘅啊。佢要出一個專輯，因為佢要幫佢出本出呢個回憶錄啊嘛。呢、這個回憶錄已經係交俾呢個印刻出版社去出嘅。咁李儀喺醫院嘅時候咧，就已經交代咗佢嘅助理啊。邱小姐，其实邱小姐是二十几年前，差不多三十年前，九十年代在台湾办事处的负责人来的。咁佢打电话俾我，当时李仪仲在医院嘅，咁佢就话佢想你在佢的回忆录里面写一篇嘢。咁我就应承咗佢啦。咁嗰时佢仲在医院嘅。咁即係佢交代邱近思叫我寫一篇，就喺佢回憶錄裏邊，即係會出現嘅文章啊。咁而佢過咗身之後，呢、這個印刻嘅總編輯咧就叫我寫一篇，就喺嚟緊呢一期嘅，即係印刻雜誌嗰度出嘅。咁我而家都唔知寫咩㗎，即係個腦都好亂，係咪？要講一匹布咁長，咁啊，我同佢相識係超過四十年，啊，我識佢嘅時候，佢四十幾歲，風華正茂，啊，咁我係一個二十幾歲後生仔，啊，都唔係廿幾歲嘅，三十幾歲，三十出頭啦嗰陣時，咁所以關於我同佢嗰部分咧，咁我會寫一篇長文。今日呢個節目主要就係講佢同我哋普羅 的義工啦、支持者啦、買 radio 嘅聽眾啦，或者我的支持者啦，嗰、那個關係，大家都非常之懷念佢嘅。我的助理、我秘書陳金小姐阿 Crystal， 咁啊今日咧喺 Facebook 就 po 咗一段懷念李怡先生嘅文字，咁我喺呢度讀一次。李怡先生愿安息，一路好走，永远怀念。因毓敏的关系认识了李怡先生十多年，昨日收到你离世的消息，十分伤感、难过及不舍。翻看旧照片，这十多年间你对毓敏支持，无论在议会内外我们举办的任何活动，书展、维园年宵摊位、选举活动、晚宴、talk show、新书发布会等，只要你人在香港，一定会出席及支持。2018年，毓敏表示普罗帮你出本书，书名是《世道人生之香港无敌，天谴报应自作业》，你二话不说答允，当然书籍大卖。你的其他书籍亦长期放在普罗售卖，销量很好。你常说书籍赚钱多少不重要，最紧要有人看及帮到普罗及毓敏。毓敏与你感情深厚，过去十年每隔一至两个月，毓敏一定约你饮茶见面，每次你一定叫毓敏带埋我出嚟，听听你哋话当年，互相分享近况以及当今时局。铜锣湾的西苑是我们饮茶吃饭最常去的地方之一，当然每年你的生日和毓敏的生日也会出来吃饭聚一聚。我最后一次和你见面是在2021年的2月15日大年初四，我们一家三口去那里拜年。同年四月份你已经移居台湾，毓敏与你同在台湾，所以毓敏常常与你见面及告知你近况。我来到卡加里九个月，你亦时刻关心我近况。今年三月初，你表示待加拿大疫情缓和，我又能够长途飞行，会来卡加里。真的以为好快在家国相见，可惜我们一家三口能够在家国定居，全靠你及毓敏的帮助，你的鼓励与支持铭记于心。毓敏，请不要太伤心。跟住咧，我哋有个义工啊，李巧如，巧如啊，咁啊，李怡先生好锡佢嘅啊。咁佢喺 Facebook 咧，又有一段懷念李怡嘅文字。佢話：無法表達此刻悲痛的心情。記得2015年首次和李怡先生見面，我還是個年僅16歲的中學生。當時我說我是你的粉絲啊，他便和我閒話家常。當得知我和他也姓李後，他便亲切地称呼我为他的孙女至今。他文章的影响力和在文坛的地位无庸置疑，我真有幸成为他的孙女。去年我还订了蛋糕和他庆生，原来竟是最后一次了。李怡老师，我的爷爷，祝愿你在天国安好，永享安宁。仲有一位我哋共同嘅好朋友高慧妍小姐，琴日咧我系将李怡先生嘅离世消息打电俾佢听嘅，咁今日咧佢亦都 post 咗一段纪念李怡先生嘅文字。高慧妍小姐咁样讲。不知道为什么 我到现在还不相信李生的死讯。他86岁老了，但他一直在写书，思路清晰，健康情况也尚好。我觉得他可能行路跌倒骨折，遭受外伤，但不可能因内科病而死亡。死亡是世界上每分钟都在发生的事，但好像不会发生在他身上。我总觉得解封后我会有机会见到他，让他看看我家的两只猫，他很喜欢的小动物，他一定会喜欢大佬和细佬。我还想带他去我打网球的地方，那儿有一些年纪跟他差不多的老人，每天仍在网球场上飞奔追波，他会有兴趣跟那些老人闲聊。我觉得他能走的路还长着呢，真的不能相信，太不真实了。原来有时候我们跟朋友说了再见之后，一转身就是永远。怀念李仪先生。